请揭开经本，第四十一节。四十一节经文只有两句：万其先生，判其所事。呢两句都是太上和我们举的一些例子，这种是恶行之中的大恶。先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师，注解里头讲，注解都是以古人所讲的，传道授业解惑者也，佛家常讲，我们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，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。生命和慧命做个比较，慧命比生命更重要。如果人有慧命，那个人生生世世绝对不堕三恶道，不单止不堕三恶道，绝对能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由此可知，慧命重于生命。佛菩萨的恩德超过父母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但是现在在这个世间，能真正令我们得到慧命的老师几乎都见不到了，这个亦是事实。佛家常讲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发心要求法身慧命，佛菩萨不来帮助我们？我们学佛这么久了，对经教亦涉猎一些，我们可以肯定佛菩萨的话是真实的，绝对不是妄语。换句话说，绝对不会舍弃我们。问题是我们求道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我们求道的心不真切，佛菩萨就不来了，来亦没有意思。如果真的是恳切真心求，就绝对有感应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求法修行这一生中会不会成就，成就迟早都绝对在自己度，不是人地和我们决定的。自己有个真情心，有个清净心，认真依教奉行，佛菩萨就来了。 佢有不可思议嘅善巧方便嚟加持我哋。如果有一丝毫唔诚实、唔老实，就绝对冇感应。今人心之所感，都系啲妖魔鬼怪，点解会有呢种现象？心里头有贪嗔痴慢，心里头有邪知邪见，邪同邪相感，真同真感应，呢个是一定的道理。而家我哋自己唔知道点修学，嗰种诚心发唔出嚟，父母亦唔知道，甚至而家老师亦唔知道，呢种系非常可悲嘅现象。我细个时候，第一日上私塾，大概七岁嘅时候，那个印象我记得非常清楚。那间私塾是在一家祠堂里面，我老师姓咩我忘记了，这种太小的事情。我记得我父亲带着我，还准备好礼物去供养老师。入到祠堂，见到老师，先将礼物供上。我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他亦有个礼堂，在礼堂正中间供了个牌位，大成至善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。我们向孔老夫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礼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拜。拜完之后，请老师坐到中间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亦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礼。我印象好深刻，家长将子弟扶足给老师，请老师严加管教。咁隆重嘅礼节，父母要拜老师嘅。老师如果唔好好管教学生，你哋諗下点对得住人哋嘅父母。咁尊重啊。而家冇啦，冇人懂啦。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办了一个来典研究班，学生八个人，老师六个人，我亦是其中之一。那班的主任是李老师。开学那天，李老师请我们六个老师上座。 我哋六个都系佢嘅学生，佢带住学生，佢喺前面，八个学生喺后面，向我哋顶礼三拜。李老师话：我代表学生家长，大概我哋呢一生只会遇到一次，再遇唔到啦。再冇呢种事情，代表学生家长率领八个学生，我哋嗰六个人坐喺上面接受佢哋顶礼三拜。我哋如果唔认真教导嗰啲学生，我哋对唔住老师啦。而家边懂呢啲道理啊？唔单止你哋未见过，听都未听过。所以古时候师徒如父子，真嘅比父子仲亲。老师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兄弟一样，一生都互相照顾。所以人哋做老师嘅人虽然好辛苦，读书人都好贫寒，但係佢非常安慰，学生教得好，将来学生能出人头地，佢啲子子孙孙都会有人照顾。佢冇后顾之忧，古时候有道义，而家冇啦。而家我哋睇社会嘅结构，人同人嘅结构系乜嘢利害呀？有利就系朋友，就是亲属，冇利的时候就是冤家，就是对头。你说这种是什么社会？从这些地方，我们真正体会到圣言教育的重要。失了圣言教育，咁真係夫子所讲嘅话，人同禽兽有咩差别呀？人亦系动物，同一般动物差别喺边度？就系人懂得道义，能明白道德仁义礼，其他动物唔懂。人点解懂得道德仁义礼？系老师教嘅，所以对老师点可以轻慢？万奇先生讲老实话，老师都是读书人，都是明理人，对那些名门利养看得好淡，亦不用求人恭敬。学生对老师的恭敬是敬什么？是敬自己的学。道理在这里，老师教学生，对学生关怀确实是有差等的。那是什么原因？老师观察学生， 那个学生一分恭敬教他一分，两分恭敬教他两分，什么原因？绝不是对老师恭敬成分几多，老师观察你能接受几多。人早在文抄道讲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教你两分，那一分是多余的，是浪费了。你那个气只有那么大，拿来跟你装水，只能装那么多，再多满泻了。你十分诚敬，你那个气大就跟你多装一点，一分诚敬少的只好给你啲咁多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不是老师喜欢你，你恭敬他巴结他，他就教你，不是的，是看你能接受几多。你十分诚敬，老师教你九分，对不住你。你一分诚敬教你两分，多余的，你受不住，你接受不到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如果老师贪图人家恭敬他，那他是凡夫，他哪是圣人啊？所以诚敬确确实实将我们好学的心，喜欢接受的心，依旧奉行的心，显露在这上面。人家看到的时候，他不教你不得。我以前那三个老师，那时我生活非常清苦，老实说，一分钱供养都没有。我跟方老师学，方老师特别拨时间来教我，我没有交一分钱学费。跟张家大师三年，我亦没有一分钱供养过张家大师，他知道，他了解我的环境，有时傾得时间耐啲，超过十二点钟佢留我食饭。跟你老师十年，你老师时时供养我，照顾我，我冇照顾过佢，佢学生多，佢收嘅供养多，食嘅佢俾我，着的衣服他时时送给我。没有交过一分钱学费，那三个老师都没有交过一分钱学费，得到老师特别照顾。什么原因？就是诚恳的态度，真想学。我们要知道，那三个老师都是很有名望的大德，学生很多很多，没有一个好像我有这种礼遇，没有啊。我亦唔系有人教我，冇人教我。系由细受嘅苦难太多啦。遭遇抗战，八年嘅日子过得太辛苦啦。日日走难，日本人喺后面追。抗战八年，我走了十个省，都是行路的。所以江南十个省， 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是行过来的。那时没有交通工具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船，遇到河流地方才有船，没有河流的地方行啊。所以受的苦难太多太多了，没有机会回学读书，所以对学的心就非常恳切，遇到有那种机会绝对不肯放过。现代人生活比我那阵时富裕太多太多了，日子过得好，学的心就淡了，学不学都无所谓了。所以我们尊师重道，几乎是出自于自然，出于天性的。小注里头讲嗰几句话好好，父母生我之身，由必先生成我之学，由必呢两个字好啊，必须要老师成就我嘅发身为命，故其尊。与亲君并重，君是从前帝王，古时候的人民没有说不尊敬帝王，尊敬国家领导人的。现在由于圣贤教育废弃了，现在对军长那种尊敬的心亦没有了，可惜啊！今人言师教子，往往多出虚文。写这本书是在清朝末年，已经受西洋文化的影响，老实说，西洋文化传到中国，将中国古老的传统破坏了，所以我们的国家民族这百几年来，将近两百年，遭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过的痛苦，我们亦不要怪人家，怪自己无知，怪自己迷信，迷信西方物质文明，将自己的东西废弃了，这一点我们远远比不上日本。日本人比我们聪明，他知道中国传统有价值，所以他永久保留。西方科技他要学，他们是并重，所以这么小的国家能这么强大。我们是完全将自己的忘记了，只看到人家的好，认为自己的东西太旧了，古老了，不合时代，要完全扔了。为什么日本人不肯扔？那是我们比不上日本。这种是清朝末年的现象，请老师教子弟心不够真情，论才规礼， 对老师的供养非常微薄，礼节没那么真情，甚或言辞不顺，礼貌反常，有心而落，轻视，看不起老师。老师家境清寒，多数生活非常清苦。这里说那些人眼光短浅，同禽兽无差别，但是做老师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学生家长对你没有礼貌轻慢你，你就不肯认真教，那亦错了。那你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你还是要认真教，尽到你自己的本分责任。你这个老师是有道德的，是真正明理的。如果贪图学生家长的供养，供养多了就认真多教他，供养少了对学生也就不多认真了，那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，那个老师将来亦要负因果责任，各人有各人的因果。因此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只要做到自己的本分，将自己的本分做到尽善尽美，全心全力去做，好果报绝对在后面。积功累德，教书的人就是教学，在教学里面积德累功啊。今日时间到了，意思还未讲尽，听日我们跟着讲。